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是第一个星期五，大家周末愉快，我是道道， 我是歌手泽华 啊，你是歌手，哇，你是歌手了都，哎，我怎么好像两天没见你，你就变成歌手了， 晋级的非常的快， 真的呀， 歌技哇与日俱增， 我的天哪，有多少个导师为你转身起，告诉我， 你要是先问一下有多少个粉丝，哇，数以万计， 是吧，都跑了吧，好了，就今天呢，我们就是可以说是电台大联欢的一个嗨唱的现场，其实说起我们的电台，刚才泽华说他是歌手，一点都没有错，那我们电台真的是藏龙卧虎，有好多唱歌特别好的人。 那我是龙，谁是虎呢？ 是悲伤与脂肪。对，好吧，虎就是我了。嗯，那今天除了我们俩之外呢，当然请到了我们的中国好同事，那也是这个唱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实力唱将哈，那就是薛晓明，欢迎晓明哥。哎，对，你声音怎么这么小？来来来， 哦，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晓明。 嗯，好的，欢迎小明哈。小明是这个，因为我听咱们同事好多好多人都夸过你，说你唱歌真的是专业级别的。我想问一下，你是专业学过吗？ 没有， 没有。 嗯， 那完全是无师自通， 就是 没有柴。 走路唱，那个洗澡唱，睡觉唱，就是随时随地都在唱。 这就是传说中的浴室歌手嘛？ 浴室歌手，哎，对，现在有楼道歌手、走廊歌手、浴室歌手，还有什么？ 那个地下通道歌手。 地下通道这个还是自带混响的呢。 我连线已经准备好了啊。 对，那这样吧，我其实哪天咱们也可以上地下通道试一下。 就请小明来一个自己的独唱会。 哎，可以吉他弹唱。哎，对，小明哥，这个听说你还会玩某样乐器是吗？ 就是弹个吉他嘛。 哦，弹吉他。今天你怎么没有带来？ 对，我吉他弹的不是特别好。 哦。 就是可以扫个和弦弹唱一下， 哦， 但是不能那种只弹 solo 那种。 哎呦 ，solo 那个太难了。 对， 我顶多是玩个蛇。 因为比较懒，没有 简单的弹一下就已经够那个地下通道了， 对，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是的，我们再乔装打扮一下啊，是完全可以的。 嗯， 是的。那现在呢，大家也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那可以通过 FM 982这个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有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一直播应该是好了吧？ 好了，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哎，嗯啊，是的，在一直播上面哈， 嗯， 对，活力982，欢迎大家疯狂为我们打 call， 也欢迎大家刷刷小礼物。另外可以互动点歌，今天看我们的 KTV 是不是给力啊？ 说了这么多。第一首歌应该出现了吧？ 对，我觉得也是。 刚才我们给帽子戴那么高 啊！第一首歌来吧，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就刚才说好的是唱那个 你还要我怎样？ 对对对， 哇，十年前的歌， 很走心那首歌， 哇，很走心。本来我想上来让他唱王菲嗨一下， 对， 没关系啊，我们先这个循序渐进，好不好？ 会不会一上来就破音？很期待哦， 很有可能。 好，我们现在有请这个我们的嘉宾，电台的歌神。对，电台张学友薛晓明，呜呜，走入我们的直播现场，哎，不要摔倒， 非常的激动啊，可以 说，好，非常的激动啊，这个也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导播帮他弄一下哈， 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来打 call，嗯，然后听一下晓明哥的唱功怎么样， 对， 可以给出你们的分数， 嗯， 真心话就好，真心话就好， 真心话，真心话哈， 对， 这个待会儿我如果 太高的分数我们不会告诉他的。 对，你知道现在我们的节目呢也有几位固定粉丝， 数以万计，数以万计， 对，数以万计，你知道吗？然后大家都期待说，哎呀，泽华好好唱一首歌， 哎， 对，然后大家可以点啊，就是我们在场的三位，不管你点谁，我们都是有机会给大家献唱的， 好像周一没有听到女王大人的歌，周二有唱吗？ 那个 周一听了，哎。 工作人员说用这个话筒。 好的，好的，用这个话筒哈，那我们就准备好啊，我们这个。马上推起来伴奏啊！ 好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张学友， 啪啪的，可以把眼镜摘了吗？ 啊，可以，可以，哇，好帅气！ 不是， 那还能看到歌词吗？烂熟于心， 凭感觉， 凭感觉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放开这个状态啊！一二三， 好的。 哎，看看我们的，哎，这个伴奏， 好， 有了。 对，所以就。没有混响， 对，没有混响， 对 ，OK， 他们说让我往后站一点，这样。 是的， 往这边站一点。 嗯，可以把椅子，哥哥，你可以坐在椅子上。 可以吗？ 嗯，可以。 哎，他现在声音变得很有磁性哎。 哇，真的， 很深情哎。 话筒的 问题。我们俩是捣乱的吗？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伴奏的声音可以大点， 已经推到头了。 哦，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 Sorry 啊，这歌词一直在往上跳。 哇，真的，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电台唱将绝对太投入了，是呲牙咧嘴式唱法， 真的扔白菜扔鸡蛋。 对，玉白菜啊，赶紧扔过来。 所以我唱歌的特色就是表情很到位。 好， 不要破功，不要破功。 我慢慢的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选，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流言在计较谁爱我一场，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要在我婚礼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我不要你怎样没怎样，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到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谢谢。 哎，我的天哪，这首歌简直是太戳心了，扎心了，老铁。 来吧，说说你的故事吧。扎哪一段心？ 对， 好，谢谢小明小明哥、 怎么停顿到那里了？ 怎么停顿到这样的一个表情？ 没有唱好 啊？没有，已经 很 好了。对，我觉得唱得很好，真的。 而且把眼镜摘了以后，眼神变得更加的忧郁迷人了呢。 对，更加的迷离， 真的 我都就是表情帝，你知道吗？ 但中间有段破功了，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很苦情的一段，突然笑了起来。 是因为这个， 可能是因为摘眼镜看不见歌词 啊，有可能啊。好，我们的小明哥真的很帅气。刚才你知道我在看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摘了眼镜特别像王杰呢。 对，这个美誉也真的是很开心了。 对，真的有点像王杰，而且那个深情的样子也特别的投入哈。对，好吧，对，很多人都是在为我们的嘉宾疯狂打 call。 哎，真的唱得很好， 哎，真的唱得很好。 因为中间那个一转眼、一转头，那歌词就不知道在哪儿了，我在找半天， 是吧？ 然后就， 耶。还是很棒的，这是我们的开场曲目，来自我们的电台张学友薛晓明。对，那是你还要我怎样。其实这个小明哥算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他身怀多种技艺，除了唱歌之外，其实你的视频剪辑是不是也做得非常的棒？ 做过功课是吗？ 当然了，我是非常了解我们的嘉宾呢。对，其实他是一个 director 导演来着。 我们节目很需要视频剪辑的，不妨下节目就帮我们做一下剪辑。 对，因为其实我就在这里不敢说，因为我怕抢了某些人的那个工作。 谁在哪里？ 就是我们那个导播是吧？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一会儿 Q 我们的导播进来，一人一句最好。 真的是多才多艺了。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这首 BGM 有没有用到你的视频里面过？ 还没有， 还真没有。 对， 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真的是在一个视频的剪辑里。然后，尤其我听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哇，简直是哇那种扎心的感觉。 你有故事？ 对啊，你白发苍苍，带我去流浪。 哦，对， 小明哥，我也想听故事，是不是？我们俩都想听故事哈。 对啊，是吗？其实 啊，对， 我就那么一说， 进入到故事时间 啊，这就进入到故事时间了。我的天哪，我没有准备一首合适的 BGM， 那就换快一点吧。其实我跟你说，我看那个视频是一个电影的剪辑集合版，然后当时它是我记得剪的是《梅林传奇》里面的一段，配上这句歌词，哇，简直是 那 个音画特别的契合，所以我就觉得哇，泪流满面，这首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直到我听到小明哥的歌声，我才觉得这首歌确实是非常好的一首歌，因为我没有听过原唱。 真的吗？ 真的，我没有完整的听过原唱。 那我就是把这首歌毁了。 哎，这在模仿谁说话？ 这电台张学友吗？ 所以这是你的保守曲目是不是？每一次唱拿这首歌绝对没问题。 还好了，因为这个歌还是有点难度的。 是的， 真的是挺有难度的。 对，就是他那个低音一下飙到那个高音的那个， 而且学友哥那种深情也是很难拿捏到的。 你说的是这首《情书》吗？ 啊，要唱情书了吗？ 马上就要唱情书了是吗？哎，我发现这个嘉宾可以自己 Q 自己了，你发现没有？ 很到位。 对啊， 节奏衔接的简直是特别的天衣无缝。 走，咱俩走吧。 对， 全部时间交给嘉宾。 大舞。对，真的就是待会儿如果要是感到嗨的歌曲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性给你尬舞。 好的呀， 对，可以啊，没问题哈。来，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真的是张学友的歌， 真的是 了。对， 真的，那我要 可以吗？ 你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唱。你选这二选 一 好不好？话筒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你在这 唱吧。 对，因为那块有歌词， 那边又有歌词，还有 KTV 的感觉，就是。 是的，哎，我们待会儿我忘拿遥控器了，这个大屏可以移过去。 哎，对，真的，一会儿可以移过去。 对，一会儿可以移过去，我待会儿去把它拿进 来。 来吧，一步吧。 好，一步我们的演出区。 情书这首歌曲也是感动了很多很多人。 你被他感动过吗？ 当然被感动过。 真的吗？ 对啊， 暴露年龄。哎，我都没有听过情书。哎， 毕竟你是收过情书的人嘛。 哦，原来是这样，不错哈。 你是送过情书的人。 就是 帮别人送过情书。 对，我还蛮奇怪的，就是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为什么来的这么早呢？ 就是你的粉丝呀。 不，其实我是他的粉丝。 哦，是吗？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已经到场了。 对， 要不要邀请进来？ 哎，真的，待会儿我们邀请这个场外的观众来。哎，他今天嗓子不好。 嗓子不好才要唱歌呀，让大家听一下真实的面貌。 来吧，对，哦，是的， 这样 还有粉丝为我们现场打 call。 对，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是谁。下一个节目主持人叫周准，他是我的男神， 超红的， 真的。 好，那请问我们现在两位主持人分别叫什么名字？回答上来，不回答不给你放伴奏。 这是道道老师和泽华老师啊。 哎呦，不要叫老师，谢谢小明老师。好了，我们的这个第二首歌马上就要出来了哈，来自张学友的《情书》。 导播老师，我是不是还得往这边站一点？导播老师的 你站刚才那位置就很好， 就这里哈。 对，正常。 OK。 受了憔悴的让我好心疼、哦、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当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但是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 我男生看我有点紧张。 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哇哦，这首 是 猪献给你的男神，对不对？ 对，送给我的男神。 不得不说 pose 摆得很到位、哎、 对对对，我们视频卡在了 pose 上， 我们要把这幕给截下来 好吧。 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只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谢谢 everybody。 哇，谢谢，我跟你说电台张学友真不是白叫的， 哎，真的是 真的很像，哎， 所以很好奇、嗯、之前真的有公开表演过吧？ 对，我觉得肯定是吧，广院之春的舞台上是吧？ 哇，真的是， 真的是广院之春， 石强， 我的天哪， 石强肯定是的。 石强，来来来，我们先问一下，当时、 啊、 这是几几年的事情？ 2000年的时候，那个广院之春是第七名。 哇，2000年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 他在上初中吧？ 好棒啊！你不要这样。对，这首情书来自张学友，这是你的拿手曲目之一，对不对？ 啊、哦， 嗯， 这个我记得那会儿， 嗯， 大二的时候去参加过比赛。 啊、哦，哦，是 参加过校外的那种。 哦， 那个好像有个音乐剧要选一个贾宝玉。 哇哦！ 哇 哇！ 哎，你别说，你气质真的蛮符合的，我觉得。 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啊，不是 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帅，就是。 啊。 我还想问这些年经历了什么，让当年的贾宝玉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 好了好了，这个我 不要擦泪，不要擦泪，很苦。 我跟你说，那个贾宝玉，你看就是欧阳奋强老师演的时候，他也是那样的，就是圆圆脸嘛，然后就很给人一种哎呀非常的亲和，然后奶油小生的感觉。 对， 当时软糯的。 你的意思是现在呢？ 不是，现在我们在看小明哥。 捂脸捂脸捂脸。 小明哥，你能感觉到他10年前的他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 对， 是吧？ 对， 哎呀， 啊不，你说我吗？对， 成功的捡了起来。 请问你为什么没有走上歌手这条路？ 嗯， 而是来到电台。 电台怎么了？ 可能想来电台做歌手， 梦想啊，对啊， 对吧？ 电台的唱造。 对，其实这唱歌这个事儿还是得有颜值嘛。 当年不是贾宝玉吗？ 对呀、啊， 就也就现在这个样子吧。 其实我觉得真正好的歌手没有颜也是可以的，其实就 对 就比较专业嘛， 走每条路都有他各自的辛苦了， 对， 这个里边有很多山路十八弯的东西， 是吧？那我就想问问我们的嘉宾，你确实是有没有想过当歌手这条路呢？ 有， 但是碰到了什么打击让你放弃了呢？ 也没有，可能是不太勤奋吧、 哦，不太勤奋。 对， 所以要多上我们挑战型歌声呀、嗯、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呀、 哦、 未来就有可能出一个自己的地下通道专辑呀。 地下通道专辑 也会很畅销啊、 哎、真的，就是在国外很多那些就是、街头歌手，人家都有自己专辑啊。 对呀、 啊啊、 不用你的零钱，我只卖我自己的专辑。 是的，对，大家也可以报名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哈、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个人的新浪微博泽华是我， 对、 嗯、还有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联系我们，然后就可以展示你的歌喉，最好发一段语音啊，或者说把你的这个唱过路过的歌声给我们听一下。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想听到我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唱歌、嗯、或者是哪几位进行合作的话， 对，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是的，我们还是有和你一起唱这样的一个环节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微信公众号上面视频直播跟我们互动。今天嘉宾也是非常的给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歌曲， 然后我们也放一些歌曲给大家听一听。 对对对，放一些吧。 广告之后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是的，是的，我们这样吧，就是其实那个在迷之歌单这个环节呢，嘉宾也是准备了两首 MV 哈，对吧？ 对， 两首 MV 还是不太一样的，一首是英文，一首中文。 对，一首是华语，一首是英语。 是吧？那为什么会选这两首歌？有原因吗？这是在你什么情况下听到的歌？ 倒是觉得那个英文的歌曲是 Billboard 榜的，它之前的榜单里会有吗？ 哦。 然后你会听音乐的时候，因为就刚才你不是也说 这首歌是 Strip That Down， 对对 对， 很红的一首歌， 对 对对对，本身歌就很好听，然后他 MV 里边这个主唱就这个歌手他的状态特别帅气， 哦，帅气， 哦，就 跟他年轻时候长得一样的， 是找到了迷之角度， 对，十年之后可能也跟他一样的， 就是我多么希望像他一样帅气， 好吧好吧，对，那我们这个，哎呀。还有一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先聊天吧啊！对，因为这个放 MV 应该是来不及了。对，那下半时段我们可以先这个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的嘉宾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对， 啊，就是陶喆的普通朋友啊， 陶喆的普通朋友， 然后萧敬腾的王菲啊， 王菲啊，终于到一个嗨一点的歌了。我发现你的性格好像是不是跟你选歌能够体现出来了？ 对对对 对，你平时是一个很温柔文静而且走心的人， 对，对，气血不足嘛，就是。比较没有气那种。 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 唱得好，为你打 call。 哦耶！ 游艇走一个。是的。 对，大家游大游艇啊，666啊，走起来，是不是？哎，真的，现在这个你开始养生了吗？ 有。 真的有吗？ 我开始健身。 嗯、哦，开始健身。 对。 哇。 所以我五个月减了30斤。 真的吗？ 五个月减30斤，那还是值得分享的。 对，你五个月之前见到我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是吧？哎，那可不可以就是现场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视频嘛，可不可以给我们教一些特别简单的健身的基础动作呢？ 我觉得一会儿咱放广告的时候，这小明哥就在前面做运动，让大家一起跟着来做。 对，其实现在也可以啊，就是还剩40秒， 其实 比如说吧。就俯卧撑啊之类的， 对，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其实动作都不难，关键就是坚持 啊，坚持， 对，每天比如平板支撑啊，然后俯卧撑啊那种， 引体向上， 引体向上还做不起来，我 哦，是吧？我还说引体向上适合女生做吗？ 引体向上如果是前面的话，那就靠这胳膊上的肌肉，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就需要背部肌肉，对，背部肌肉要特别的去训练，就是这样。 算了，我估计可能哪一个我都做不起来啊。 而且多健身对于唱歌也是有很大帮助 的。 是的，是的， 气息就不一样了。 对，增加肺活量，你就不用枸杞了，真的。嗯，对。 好了， 多多健身，不吃枸杞。嗯，好了，那么马上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 我是泽华。 哎，是的，我们的嘉宾是， 我是小明。 是的，待会儿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now she got the buzz, yeah. Five shots in, she in love now. I promise when we pull up, shut the club down. I took her from a man, don't nobody know. If you bout to see her, better drive slow. She know how to make me feel with my eyes closed. Anything goes down with the honcho.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baby. 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rowd, but only you can dance with me. So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swing that round for me, baby.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聊天之前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在直播间这个安一个那种 绿幕， 然后就对呀、啊，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嗨啊， 对呀、啊， 对呀、啊。Yeah, yeah, yeah, yeah. 我们自己就可以拍 MV， 哎，还真是啊，就是那种尬 MV。 然后刚才小明哥也说，这支 MV 其实成本很低，是不是？ 对对对，这是那个低成本的一个范本，是吧？ 对，他就是全部都在棚里拍，然后用后期的那种剪辑啊、 哦、 和那个调色啊、 嗯、 做出两种场景的变化， 是吧？ 对， 对，其实就是请了 一群专业的舞者，但是他们跳得非常非常的棒、 嗯、我们完全也可以实现呀。 对， 对，其实我 们来，那你要不然先展示一下， 我们就是群魔呀，我们这个 MV 也很好啊。 又又 你的 Kiyomi， 对，我的 Kiyomi、人家都是可爱型的，我就 所以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度， 还要获得更多的，如果有扔白菜这个环节，我们一定是赢家，你知道吗？ 看完 MV 之后，接下来是不是小明哥要带来自己的很嗨的一首歌？ 对，我觉得现场可以这个大家一起嗨唱了。会唱的朋友，收音机前、电脑前、手机前的朋友啊，都可以一起唱。 这首歌曲几乎是所有去 KTV 唱歌当中的开场曲，很多人去到里面都会点这首歌。 对对，开嗓，然后不有一个表情包吗？这个是总有人那个什么叫陪着什么熬着夜来着？ 这个、 对， 这个我可以申请唱一半吗？ 唱一半啊，我们酌情好不好？ 好的。 哎，这首歌应该比学友歌的歌好唱一点。 对，这首歌其实很好唱啊。 那好吧，那我过去哈。 来来来，过去。这首歌可以嗨一下，我觉得可以是歌伴舞的形式才去。 很好看哦。 对，因为你必须要嗨嘛，才能带动气氛。 能不能出道？能不能成名？能不能成为刚才说的什么地下通道歌手？就看这首歌曲了。 看看看那个有多少人来转身，好不好？来， 就看能不能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啊！好，现在准备好啦。王菲 准备好了，感觉每一次走到这边都是一个考试， 就把它当成一次验证。 干花的红酒杯，嘴唇下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失眠的酒，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被记忆刻文当安慰。乡村中的音乐，教人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伤破碎，玩到一样的美，暧昧你的秘密花园，夜再美，心魂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再美，心魂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再美，尽管再无言，我都想用时的滋味。你再美，尽管再无言，我都想用时对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 Sorry， 我又看唱好。 那绝情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你武装的防备，不想你的是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暗示在我的肩，用我生命为你加冕。夜再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再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再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再美，尽管再无言，我都想用时 碎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好像没有到这一句啊。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再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烧至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都想用誓对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 这样， 对，棒了棒了棒了， 只好这样， 霸道了， 对，太霸道了，为你打 call， 要霸占谁的美？ 对，真的是我们电台嘶吼派唱功的， 真的 第一人啊！ 刚才唱歌的时候，我们都接到电话了。王菲说：“谁在找我？” 喂，谁？我是王菲。哇，如果要是有一天王菲真的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打电话，哦、天哪！ 我要 PK 一下，我要唱一首《清风扬》。 好啦，对，那就太棒了哈！对，行，辛苦辛苦，真的这首歌我觉得还是很靠元气的。对，怎么声音都变了呢？下不来了是吗？ 所以你觉得这首歌比张学友的歌要难唱是吗？ 对，因为他可能那个调超出一点点。 但其实张学友的歌也很高，而且张学友是属于那种细声细气的，就让人听了又高，但是他唱的又不费劲儿。 细声细气这个词听起来怎么怪怪的？ 啊，这个是的啊，其实就是声音非常的纯粹，哈哈。 哎，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刚才呢，一首王菲，带给大家，也可以让我们的小明哥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可以聊一聊哈。对，今天其实也没有准备什么话题来着，但是，对，听说昨天的节目是有真情告白，对不 对？ 对 啊，对啊，对啊。 真的， 真的。 我的天哪，我没有赶上这个环节，昨天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正好赶上倾城唱歌。 情到深处，你知道，就不禁的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是，小明哥，请现在马上吐肺腑之言。 哎，不要换他，不要换他，不要走，各位。 我爱你。 啊， 我的家人， 不应该唱我爱你中国。 对，其实到了小明哥这个年纪， 是 没有开玩笑，就是我觉得可能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很少会跟家人去表达爱或者是什么。那你会跟你的家人说我爱你这样的次数多吗？ 会 啊，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表达这个都蛮就是多的了 啊。 对，像我们的父辈可能更少一点，就几乎不表达。 你说妈妈给你打完电话，然后挂电话之前，因为说妈妈我爱你哦，拜拜，会说这样的话。 我跟我妈不会这样说。 对，但是跟另一半会这样说。 对，因为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夫妻之间会更多的表达。 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上一辈人表达的太少了。 哦， 对。 那跟自己的孩子呢？跟 那就更多了。 对，那就更多。宝宝，我爱你。 对，抱抱他呀。然后说你真棒啊，爸爸好爱好爱你啊。 好啊，好暖心啊。那你的宝贝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就是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哇，真的是能够泪流满面的。 没有白生这个宝贝。 没有白生，哎，说太实在了。 对，因为他现在年纪还小，就他，但是他有的时候会那种突然间的那种懂事儿，会让你觉得特别感动。 哦， 就是比如他突然间心疼一下你啊， 哎呦，爸爸你太辛苦了。 对对对，他会给你拿个东西啊，或者怎么样的那种的。 想到那个公益广告，泡脚的那个。 哦，那是很多年前的那个， 是吧？ 很感人。对，其实这个就是爸爸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呢，还是非常有爱的哈。当然，咱们俩都体会不到。 但是我觉得表达爱意，其实对于自己的家人，比如说自己孩子啊，对于父母的表达爱也很重要， 是很重要。 我们就是太习惯于对自己的爱人表达爱，而是忽略了自己对于自己很重要的家人啊、父母啊， 是的， 去说我爱你，但他们真的是很需要这三个字的。 是的， 是的，是的。其实多跟家人去说一些嘘寒问暖的话，他会觉得心里面很暖。 对，有的时候 这不是十点答录机啊。 对对对，是还没到十点呢，我们是这个挑战新歌声。 哎。 对，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大概聊了聊，其实主要是想让小明哥歇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迷之歌单好不好？ 迷之歌单啊，再对，我们再看一个迷之歌单，因为刚才小明哥说这个迷之歌单，因为今天选了两首，对，另一首低成本的， 对，低成本 典范，但是非常成功的歌曲啊，这是来自齐秦的一首《可惜了》。这个 MV 的女主角是新的金马影后马思纯， 上一届吧， 上一届金马影后， 对 对对。 是最近一个不是 啊？最近一个不是，是上一个 啊？对对 对，就跟那个 周冬雨， 周冬雨一块双料的那个， 对， 是吧？是叫双料吧？ 是的，也是双料影后。 对， 双簧是那个表演的一种形式，那叫双簧。 双簧蛋可以。 对， 来吧，我们来感受一下哈，这支 MV。 爱一个人到底可以爱多久？在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年里，我恨过你，想报复你，甚至我想掐死你。可是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如何好好继续爱你。 这样，不管中间经历了多少破事儿，只要陪我到最后的人是你，都是我的运气。 哇哦！ 哇！ 我觉得我们都已经不用转场了。 对啊， 这首歌曲完了以后很适合下面一首歌的演唱。 对，下面一首歌是什么来着？ 普通朋友，就真的只是普通朋友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女人的女生的坚定哈、啊，就只要最后的人是你，不管中间经历是怎么样的，再多的困难我都无所谓。 这是她自己的心声吧。 不是啊，对，我就想说这个欧豪听了之后， 哎、 什么感觉？ 连线一下，连线一下啊！ 对，其实所有很多在爱情当中的这个女生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对爱情的一种坚定的态度嘛，是不是？但是我们下面一首歌确实是跟她不是很搭，因为唱的是相反的情绪。对，但是还有两首歌啊，我们可以给小明，就我们的歌手 挑选一下 、一首是老牌的劲旅千纸鹤邰正宵的歌曲， 咱们就接下来唱普通朋友吧。 普通朋友， 对对对， 好，那就是陶喆的普通朋友，有请。 过去了啊， 好，要过去了， 要过去。 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都会唱很爱唱的一首歌曲。 对，这首歌其实是很多人 KTV 的第一首歌， 感觉上不是很难，但其实你要想唱好还挺难的。 是的，他那个感觉得出来哈、 啊、 来吧。OK 哈，普通朋友 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普通朋友是这个样式的， 马上开始了。 这可以坐下来唱， 可以可以，这样比较有感觉哦。 哇哦！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也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等你说爱，爱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爱爱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So I 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 What can I do， 重新再来一遍，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你说爱，还有你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爱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 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 So I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I just can't be a friend. No, no, no. 不能只是做你的朋友，不能只是普通朋友。 哇，这首歌简直是堪比原唱啊！我的天哪！哎，如果要让我评这个。今天晚上这几首歌哪一首唱的最好，我一定会选这首的， 简直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对，是我是觉得简直唱出了原唱的味道呢， 感觉曾经有一段回忆就在他面前浮现。 哎呀，对， 就其实还是挺抱歉的，因为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抱歉？ 前面几首歌唱的嗓子有点疲倦，就刚才有些细节没有、哦， 我跟你说，你应该感谢你的嗓子疲倦了，否则的话大家会以为我放的是原唱。对，怎么样，这个评价是不是够高呢？ 表现真的很棒了、 嗯、很棒很棒啊、嗯、对， 谢谢。 今天真的是谢谢我们的电台好声音， 对， 薛晓明来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给力的好听的歌曲哈、啊、对，虽然我们经过了这个互相的打岔呀，互相开玩笑，但是确实好的声音是留给了我们的节目。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哈、啊、982FM982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叨叨， 我是泽华。 对，今天是周五了哈，还有我们的嘉宾小明。对，我们在这儿祝大家、 祝大家周末 快乐，周末愉快了。 对，周末愉快吧、那最后呢，我们要带出一首歌曲吧，选了一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 Broken。 好，我们来听听看，感觉一下。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82接下来为大家带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拜拜。 好吧，这首歌其实是恋爱元气弹。